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开启了今天的 仙 都 客栈。 各位好，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 刚才《隐形的翅膀》最后一句歌词说哪里有梦吧，这个怎么着来着，反正我就听到了梦这个词， 就飞多远吧 啊、哎、你聪明、哎、你比我聪明哈， 我是自己默默地哼唱了一下、 哦哎、因为我为什么没记清啊，我就记着那个梦了、嗯、因为这个一瞬间这一秒钟之内我这脑子过得还比较快， 嗯， 过到了好多的想，哎呀，先是想到了我的梦想， 嗯， 然后后来又是想到了我眼前想要干什么。 哎，说到这儿、哎、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放了一首魏晨的一首歌叫白日梦想家。 说的就是我是吗？但是其实我这做的不是白日梦啊、因为我想到了最主要的是这个我眼前现在想做什么。 嗯，前程可战啊。 哎，这不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不是我想做的。 嗯，你想干什么呢？ 今天有点阴天，天气有点不太好。 嗯，对，比昨天好像温度稍微凉了几度。 对，然后这个今天出门我也没穿外套，有点冷。 嗯， 我现在特别想吃一锅正宗的重庆火锅。这个是认真的，这个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往话题上扯， 嗯， 然后我自己掰的，这是真的真事儿。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哎呀，如果我能边做节目，然后边吃一份火锅，那人生就完美了。嗯， 那咱们现在是接近完美，还差一点点，因为没有火锅， 这差的有点大呀。好了，不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有多少听友朋友跟我一样哈、特别希望能够边开着车，哎呀，也能边吃一碗这个，不是一碗哈、是一锅这个重庆的串串啊，或者火锅。 嗯， 哎，讲真，话说起来，我好像已经很久时间没有吃这个了，因为我是重庆火锅迷。 嗯， 我基本上每个月呀、至少得吃个两三次，就平均一个礼拜至少得吃一次吧。 嗯， 如果说隔上两三个礼拜没吃，哎呦就不行，就馋得慌。 嗯， 因为这个之前我也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 嗯， 所以不行，一时离了就不行。那来到北京之后呢？也可能是找不到好吃的地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吃到。后来当有一天我在某一家店忽然之间一吃到那个熟悉的味道和感觉的时候， 哎呦， 我真的是热泪盈眶、真的。但是 终于吃到了。 对、因为认真的说这个现在啊，咱们在北京来说，这个重庆火锅也是越来越多了。 嗯， 可以说比前几年而言越来越正宗了。前几年我在大街上吃到的重庆火锅没有一家是正宗的，但是近两年、我几乎每一家店只要一看着重庆火锅，我一进去基本上味道还都是蛮正宗的。 这是我作为一个非重庆人的评价。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重庆的听友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评价一下在北京你吃到的重庆的美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重庆的美食。 对， 大家知道吃在成都，成都是四川的，属于川菜系。 哎， 但是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嗯哼， 因为它好吃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对，我们在说这个川菜系的同时，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引子。咱们今天呢先来聊聊重庆美食。 哎， 重庆有什么美食你爱吃的，或者说你去当地旅游你吃到的，或者说你身边有重庆的朋友啊给你推荐的等等的哈，咱们来聊聊这个美食，包括为什么会，哎，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辣呀，为什么会怎么怎么着哈。一会儿节目这个回来之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如果你有这个百度小百科哈，来和我们普及一下，来给思娘和貂蝉讲讲知识。那么讲知识的同时呢，肯定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的。今天既然咱们聊到了重庆美食，我们就得送重庆美食，对不对？ 对。 哎，今天送的就是重庆爽翻天老火锅。 提供的、 提供的鲜虾滑一份。 对、 好的，那这样咱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等着你，想去吃免费的虾滑的话、就在公众账号上给我们留言吧。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看着 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 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笑证明我跟生命相爱。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忧郁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 OK， 这时间感谢您回到我们的仙头客栈，各位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四娘。 对，还记得四娘昨天说再上一天班就周末了，今天终于可以说明天就周末了。 但其实我今天一直到我刚才脱口而出周末快乐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明天就放假了。 还想明天上班呢是吗？ 哎，对，是。 哎，直播间欢迎你。 这个就算了。好啦，周末快乐哈。这个今天呢，既然又到周末了，所以咱们也是很多天没有给大家推荐美食了吧。 没错， 是吧？我们的听众哈都急得要命要命的说，哎呀，终于来美食了。说这位听众啊，叫杨洋哈，说快说问题吧，我等着回答呢，都急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咱们还是得仔细的听节目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重庆的美食。那开口我就想先问一下这个貂蝉了，你知道的重庆美食有什么？ 比如说像毛血旺应该属于重庆的吧。 川菜对，算。 我一直想问，那个红糖糍粑是重庆的吗？还是四川的呀？ 四川。其实四川和重庆，咱们在外地人看来哈，口味是差不多的，反正都是辣。 哎，我想到了一个，重庆的美食，大家都知道， 火锅啊。 不是啊，重庆小面。 那还真是。 是吧？ 对，这算是除了这个火锅以外的大家都很喜欢的了，小面儿。 对， 但是这个重庆小面也是一个非常辣的小面哈。 还有一个， 还有什么？ 朋友总吃烤鱼啊。烤鱼也是重庆的呀。 原来烤鱼是重庆的。 对呀、重庆烤鱼 是吗？ 对呀， 是从重庆流传过来的。 反正是重庆的美食吧。 你怎么做节目一点也不严谨。 确实我这查重庆美食有这个烤鱼。 那这个大家很多时候都分不清这个川菜，其实我们要说一下哈，这个四川和重庆的美食呢基本上是差不太大的，因为从大口感大方向来说都是可能作为一个，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宗非常非常地道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个重庆或者四川美食的吃货的话，你可能吃不出来四川重庆美食之间的区别。这个比如说我自认为还是一个比较 一个 比较纯的吃货， 小吃货。 哎，但是我如果说真的让我说的话，可能我还不是特别能说出来。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在四川美食和重庆美食之间，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细微细小的不一样的。 没错。 哎，这个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又到广告了，所以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开放式的。不简单哈、大家自己来这个回答一下，我们也参考一下。就是你认为重庆的美食，其实就是重庆的辣，包括其他口味也可以，和四川的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就有什么区别。有点难， 需要做功课。 哎，有点难，需要大家做一做功课啊，考验考验你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吃货。如果你是吃货的话，这个问题你可以给我们回答，证明你是吃货。OK， 我们今天重庆美食直接送给您。今天送上的就是来自爽翻天重庆老火锅给我们提供的福利。直接金牌这个下滑一份。 对， 我都口吃了啊。好了，那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对。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比较少。 对， 你像咱们大家现在这个北京哈，各地都有这个重庆串串，重庆火锅，哎，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其实可能你更多的你吃到的是辣， 对， 你不会，基本上因为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麻到你整个嘴唇就没有知觉了， 有一种打麻药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没有知觉了，感觉整个嘴唇麻的这个一直这个肌肉一直在跳，一直在颤，那种感觉大家应该都懂哈。但是吃这个重庆火锅的时候，包括重庆串串，很难吃到这种感觉。因为重庆的辣确实属于什么呢，这个麻的成分比较少。 对， 相比而言呢，四川的辣这个麻的成分占的就会比较多一点了。而且呢，这个川菜的菜系其实有很多，你像刚才大家和我们说了，有夫妻肺片，然后有水煮鱼，有这个貂蝉刚才说的叫猫血旺， 对， 还有很多哈，还有烤鱼等等等等的哈。其实这个菜系呢，这个四川也有，重庆也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区分。 只是这个辣的程度不一样。 对，它口味是不太一样的。 哦， 懂了吧。而且还有一点哈，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看同样是火锅，那么重庆呢，重庆人喜欢吃什么呀，这个火锅喜欢吃鸭子身上的东西。重庆满大街，你走在这个大街上哈，你看到的不只是火锅店，还有一个店叫老鸭汤，满大街都是火锅店和老鸭汤。它这个老鸭汤呢，其实也是火锅店的一种，吃法呢也是和火锅差不多，也是涮的。哎，包括火锅也是，它更多的喜欢涮什么呀，涮这个鸭肠。鸭肠一定是吃重庆火锅 必不可少 的，必备的哈。鸭肠还有这个黄喉，然后还有这个鸭掌啊，然后你像鸭舌呀，这些 等等， 鸭子身上的东西比较偏多。 那边吃像这个牛羊肉就比较少一点了， 少，几乎当地人是不吃牛羊肉的， 很少很少， 吃的都是这些 家禽身上的。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包括海鲜，那不能说是海鲜了，应该算是河鲜。 对，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耗儿鱼，非常小，其实就是手掌大小的一个小鱼，全部丢到里面也是非常好吃的哈。然后我们这个刚才说到了重庆辣和四川辣有什么区别，那我们有三位听友哈，给我们这个给出 了 一些对比较专业的意见。虽然咱们不管答没答对哈，但是其实还是蛮专业的。你看弹指神功，不仅仅说了这两种辣的区别，还说了这个四川妹子吃辣皮肤还好。然后他还说了原因，他说他个人觉得呢是地势比较潮，因为辣椒呢属于干辣互补，这是真事儿。 确实。 对，因为比较潮就会容易，比如说像风湿啊等等，所以必须要吃辣去潮，对身体好。 是。 那这个我们对于几位作答比较认真的听友哈，都给出奖励。今天送出的就是重庆老火锅， 爽翻天提供的 鲜虾滑一份儿。这个鲜虾滑呢，其实也是属于重庆火锅和这个老北京涮肉的一个结合体了。因为其实在重庆当地吃虾滑的还是不是特别多哈。那这样我们来说一下杨洋，恭喜你，包括刚才说到的弹指神功也恭喜你，还有连续啊，这样我们这三位听众这个上一轮的互动哈，都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同时咱们又要广告了哈，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您抽取奖品。这一轮的互动问题答案就是，您觉得重庆四川的辣和湖南的辣又 有什 么不同？又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了哈，赶紧搜索一下。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即日起至4月7号，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行动热线010-6137-7777。

是遗憾。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 欢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先偷客栈，我们的节目时间剩不多了哈，还有最后这个五六分钟的时间，我们把奖品送出去，然后要和大家聊聊这个重庆的美食。今天因为我们今天送出的呢就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重庆火锅， 对， 来自咱们的大金主爽翻天重庆老火锅。那么这个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免费的虾滑一份，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哈。同时如果您没有抢到这个免费虾滑的没关系，只要关注先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我们持公众账号进店就可以打折。 嗯，是的。 哎，这个打几折呢我也忘了，应该是88折。 对，88折。 原谅我这个工作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或者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8折。 嗯， 好了，那这样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咱们的主题，就是你看重庆、四川还有湖南这三个地方都吃辣。 对。 哎，那它到底辣在哪儿不一样呢？刚才说了这个对比了重庆和四川，说到了重庆呢更多的是偏麻一点。 对。 不是重庆，四川 偏麻，重庆 会偏麻一点，重庆会偏辣一点。然后这一段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包括湖南的哈。 嗯， 其实啊，湖南的辣呀，我跟大家讲，那可是真的辣， 真的辣呀。说湖南的辣是其他地方人所接受不了的辣，能把你吃哭了。 对，这真能，这个是真事儿。貂蝉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湖南的辣属于什么？有人说湖南属于香辣，这个确实是，因为四川会有麻辣，你知道吗？加入了花椒，加入了这些麻的成分当中啊，我们的味觉其实不是那么的灵敏。 嗯， 而湖南是几乎没有麻，那它只是把辣还有各种这个其他的，你像辛料啊、佐料加到一起，它是在辣当中还有。湖南人喜欢酸甜苦辣一起吃。 嗯，是的。 哎，你如果仔细的品的话，可能在一道菜当中，你可能你能品出酸甜苦辣四种味道来。 嗯， 这也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什么都不怕。 湖南辣妹子。 哎，对啊，为什么说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说的是湖南而不是四川呢？ 对， 也不是重庆呢，其实就是这一点。我刚才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说这个湖南的辣和这个四川重庆的辣有什么不一样？ 嗯，什么不一样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不要笑哈，说成都的辣也是四川的辣哈，有点像关老爷的刀。 嗯， 看着爽， 对， 吃起来呢刚刚好， 哎，能接受。 对，能接受的这种辣。辣中是一片忠孝节义，不得不说我们都爱它。哎，这说的是重庆，说的是成都和这个四川那一片哈。接下来说重庆，说重庆的辣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张三爷的毛了。 哎呦， 就是看起来就挺可怕的。 嗯哼， 一大根儿，然后直刺咽喉，一毛到底。 爽啊！ 对，因为重庆辣是干辣， 干辣、 哎，干辣，干辣的哈。说，然后就听他独自叫嚣着：“爽啊，辣死啦！”这是重庆的辣。然后又说到湖南的辣了，有点变态。 嗯， 说湖南的辣也有点像貂蝉，哎，就是你。 嗯，貂蝉可不辣，貂蝉甜着呢。 有点像貂蝉的尾席。 嗯， 觉得自己很牛了。三口两口下去啊，忽然之间觉得，就吃的时候没觉得怎么着，你进胃里面了，忽然就觉得胃里面被人捅了一刀， 哎呦， 痛不欲生。回头看见， 说的蛮可怕的。 哎，回头看见貂蝉在那边悠悠回首，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 小心了啊！ 这个说的就是湖南的辣。哎，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形容的挺贴切的。 嗯，蛮到位 的。蛮有趣 的， 确实这三个地方的辣也是这样的一个。 感觉一个区别。 好的，那这个我们有听众说俩孩妈给我们发了一段很长很长的留言，也是说到了这三个地方的辣不一样。我刚想夸奖他，我说哎，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回答，结果他告诉我他是百度的。好了，那这样这个我们也是把今天剩下的几个名额要送给大家哈。刚才回答很认真的虽然是百度的俩孩妈，那也给你一个这个爽翻天重庆老火锅的免费的虾滑，还有香香柠檬，好久不见了哈，又回来了，也送你一份虾滑，恭喜你。还有安娜爱吃冰淇淋啊，同样的也是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以及鱼儿美人美妆，哎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咸偷客栈， 那个爽翻天重庆老火锅，大家可以去尝一下，还是很正宗的重庆火锅的。那么咸偷客栈下周一再见，祝大家周末快乐， 拜拜。 不双眼年少的轻狂丢失逐渐，几多的痛苦几多的遗憾，回味中的是珍贵的资源，爱的烛光点燃自信火焰，昨天的幻想若隐若现，几多的不舍几多的挂牵，回眸中的是精彩的画面，再见吧老师，再见吧同伴，再见吧我的校园，再见吧老师，再见吧同伴，再见吧我的校园。爱的烛光点燃自信火焰，昨天的幻想若隐若现，几多的不舍几多的挂牵，回眸中都是精彩的画面。